找我，是谁为寻找我降生尘世，是你主耶稣唯有你， 是谁从灰尘中抬举了我，是谁舍弃尊荣洗我的脚，是谁为代替我甘心舍命， 是你主耶稣唯有你，是你主耶稣唯有你， 全人类的忧